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在日常生活中，特别对于开车的朋友们来说，油价的涨跌呢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那么近来呢，油价可谓是波动颇多，先涨又跌了一些。再看国际市场，您是不是认为能源大国油价就一定便宜呢？今天我们就要走进加拿大，来看看这个产油大国为什么原油价格远远低于国际市场，而国内民众的出行加油的价格却又高于邻近的美国呢？然后我们还要关注近来一直困扰着美国的中美洲大篷车移民问题，为什么这些大篷车移民会纷纷涌往美国？他们最终进入美国的机会有多少呢？好，欢迎关注本期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众所周知，加拿大也是一个资源大国，阿尔伯塔省是该国的产油大省，也成为了该国近年来经济表现最抢眼最活跃的省份。最近半年多来，全球原油价格逐渐恢复，重新站回了每桶70到80美元的位置。不过奇怪的是，当全球的原油价格逐渐攀升时，加拿大的原油价格却一跌再跌。11月5号，加拿大的原油价格只有美国原油价格的 22.6%， 每桶大概是20美元左右。加拿大是全球第三大石油储量国，第五大原油生产国。那么为什么加拿大的油价、原油价格和国际油价的生长如此的步伐不一致呢？甚至有加拿大民众抱怨他们的油价要比美国可高多了。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要连线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加拿大中文台记者吕波，请他来给我们做解读。 对，其实加拿大油是很好，但是加拿大的油的质量并没那么好，因为它属于就叫油砂的这种所谓的，它出产的是这种油砂，里面有比较有粘性，然后它混杂着很多杂质，所以要提炼这个油砂呢，就需要很强的技术。但目前加拿大这个提炼油砂的技术其实有，但是它这种提炼厂并不多，所以加拿大的原油呢大多就要运到美国或者运到这个海外，包括现在就是说大多数是运到美国去，所以就造成了你生产的量很大，但是由于你提炼的技术和提炼的设施不够，就造成了虽然你的原油便宜，但是你运出去结果就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这样的话你油提炼好以后变成了汽油，相反就再运回到我们加拿大来，然后再卖，这样就变成了是你生产的是一个很大的你有盛产的一个东西，但这个东西你不能做，你只能卖给别人，别人包装了再运回来，就这么一个。 据加拿大媒体报道，从2017年开始，加拿大的原油产量逐渐的增加。2017年七月到2018年七月，该国的原油产量几乎每个月都超过了往年的水平。而产油大省阿尔伯塔省又身居内陆，只能依靠管道或铁路将原油运往美国。但由于加拿大政府酝酿已久的跨山输油管道扩建项目迟迟陷入争议当中，不能够上马，导致了原油产量增加，运力却严重不足的现象。 你在任何的土地上要做事情的话，首先要得到各方这个土地上的各方的认可和聆讯，首先是说这个土地加拿大土地是原住民所有的，所以你途经的这些土地一定要经过原住民社区来许可。二一个就是大家在重视环保，那么环保分子他们积极倡导的是这个输油管道在运输的过程中，你架这个输油管道一旦有泄漏，就会对土地对资源造成极大的伤害。所以在这个环保的组织包括原住民的这个双重压力之下，就造成 在这个输油管道铺设的过程当中一直受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产油的大省就阿尔伯塔省，这个省呢他们是积极倡导的。 BC 省的前政府叫自由党政府，曾经跟阿省政府已经达成了协议，也中文叫卑诗或者叫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就是所谓的温哥华这个所在的这个主要的城市嘛，大多的这个大家都所熟知的温哥华就是在 BC 省境内。那他这个城这个自由党政府省政府上台在下台之前其实和阿省已经达成协议，但是呢由于新民主党上台，他现在在上台之前就是反对输油管道项目的。接下来他现在呢上了台以后，虽然他是少数政府，但是他要跟另一个绿党，这个绿党一直是坚决反对输油管道项目的，所以现在他要和绿党要达成一个，就两个人要联合，这样才能成为大多数政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定不会违反绿党的旨意的，但实际上这个是停滞不前的状态。而联邦政府虽然已经批了这个项目，但是国家能源局已经授权说由于你这个项目咨询所有的原住民和社区的意见不够，所以相当于这个 case 这个案子在联邦政府省国在国家联邦政府通过的情况下被国家能源局可以说是否了。 据介绍，目前加拿大西部对外输油管道共有四条。从今年春天开始，加拿大几条输油管道都开足马力，增加铁路运输数量，但仍不能满足原油生产出来之后要大量外运的需求。日渐增多的库存使得该国的原油价格一路走低，目前甚至只有国际油价的 30% 左右。那么对于加拿大民众来说，国内原油价格如此便宜，是不是也意味着老百姓日常的汽油消费价格也很便宜呢？吕波却说不是如此。 其实这个刚才我跟你讲的加拿大的原油，它的因为它的质量不好，所以它需要去很高的技术来提炼，而加拿大的这个没有很好的一个，不能说很好，它的提炼厂并不够，所以要运到美国去，在美国提炼好以后再运回加拿大。所以我们使用的汽油相当于大部分是从美国，包括就像我们BC 省，我们来这个美国的华盛顿州有六个炼油厂，它就是主要提供给我们 BC 省的油，所以我们跟美国的油价是差别非常大，所以就造成的是我们现在差不多汽油价格是1.5加币，就是正常87、89号的这样的这个普通的价格，差不多人民币应该也有8-9块这样子，这样的一个价格。而在美国其实可能才不到1块钱的原油价，1块加币这样子。 好，感谢在温哥华的加拿大中文台记者吕波与我们所做的连线，为我们解读了在国际油价重新站回每桶70-80美元之际，为何加拿大的国内原油价格呢却仅有国际油价的1/3左右。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呢，我们走进智利。从2017年到现在，拉美有好几个主要国家纷纷陷入了货币大幅的贬值、经济缩水的严重局面。比如像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等等，而智利在其中却颇有些一枝独秀之感。智利政局稳定，经济快速发展，这几年中国和智利间的贸易额超过了340亿美元，占了智利对外贸易总额的26%，中国成为了智利第一大贸易伙伴。其中智利的矿产品、林产品、葡萄酒、新鲜水果是中国的主要进口物品。2016年开始，智利成为了中国第一大鲜果供应国。目前90%的智利樱桃销往中国，70%的中国的进口樱桃呢都是来自智利的。难怪在2017年智利国家元首来到中国访问的时候呢，网友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智利的樱桃是怎么种出来的，智利车厘子为什么那么有名，把智利换作了车厘子之国。在本次进博会的食品展上，智利的展位很是亮眼，他们通过这个食品馆来展示智利高品质的健康食品。那眼下呢，在中国市场，人们对于智利的很多农产品都不再陌生了，比如葡萄酒、牛羊肉、水果、牛油果等等。 那未来智利还有什么新的产品将会来到中国呢？他们正尝试着将该国独特的银鳕鱼输往中国市场。好了，下面我们就要走进智利的银鳕鱼养殖场。 作为全球第二大三文鱼产地的智利，主要养殖大西洋鲑鱼、银鲑和红鳟等。银鲑又被称为太平洋鲑鱼，三文鱼则又叫做大西洋鲑鱼。虽然这两种鲑鱼的名称相近，但是不论从养殖方法、外形、肉质还是口感而言，银鲑和三文鱼都有着比较大的区别。 智利是全球最大的养殖银鲑鱼生产国，年产量约在16万吨。我们知道啊，通常鲑鱼的个头越大，价格也相对越高，但银鲑鱼却不是这样，市场偏爱这种2到3公斤重的银鲑鱼，超过这个重量的银鲑鱼价格反而会下降。 通常银鲑会被消费者去骨切块，然后油煎或烤制来吃，而大西洋三文鱼则主要用来切片生吃。从颜色上看，银鲑鱼也就是太平洋鲑鱼，色泽更加红润，味道也更松软，而大西洋鲑鱼肉质则更加紧致，两者的价格及营养价值相差不大，选购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口味偏好。 El salmón coho, como va al mercado japonés, los japoneses preparan un producto en un formato especial que se llama kirimi. 目前，智利已就银鲑鱼进入中国市场展开正式的申请程序。现在，智利的三文鱼在中国市场还只限于在水产批发市场进行流通的阶段。如何重点开拓食品配送、零售商超以及电商等终端的销售渠道，是当前智利三文鱼，包括银鲑鱼，开拓中国市场的当务之急。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将视线转向墨西哥。在中美洲，近来出现了一支不断向北移动的移民大军，队伍的声势越来越浩大，沿途的加入群众越来越多，这就是眼下正直逼美国的中美洲移民大潮。这支步行队伍声势之汹涌呢，堪比前两年要进入法国和德国的中东难民，给人感觉历史似乎是在开玩笑，先是难民潮涌往西欧，眼下又朝美国涌来了。这支队伍从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危地马拉等中美洲国家出发，一路汇合直奔墨西哥，最终呢是要从墨西哥进入美国。现在首批队伍已经抵达了墨西哥城，这几千人的中美洲移民一路走来风餐露宿，有很多人是靠着一边走一边做些小买卖来支撑一路的。来听报道。 为了安置这些移民，墨西哥城政府将当地的一处体育场改造成了临时避难所，供人们休息，并在现场搭建了帐篷，为这些人提供食物、毛毯等物资。根据粗略统计，当天抵达墨西哥城的中美洲移民大约为500人左右，他们中一些人幸运地搭到了便车，一些人则长途步行抵达。除了他们，还有更多的人仍然在赶路。来自洪都拉斯的22岁小伙亚历克西斯·埃斯皮诺萨刚刚抵达墨西哥维拉克鲁斯州的伊斯拉，为了给自己筹备路费，他不得不沿途向自己的同伴售卖香烟。生意不错的时候，他能卖出去5包，这样他就能搭个车少走些路，省些力气。而带着两个孩子北上的麦诺尔身上的压力则更大，为了多赚些钱不让孩子们饿肚子，他不仅售卖香烟，还会出售糖果、洗发水等物品。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佐治亚州参加竞选活动时，不忘继续就中美洲移民潮问题表达自己的立场，称非法移民是对美国的一种入侵。 You saw last week I called up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We're not playing games, folks. There's no game. Because you look at what's marching up, that's an invasion. That's an invasion. 有分析人士认为，由于移民问题是美国选民最关心的议题之一，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多次在移民问题上做出强硬表态，是希望提高共和党的支持率。鉴于美国政府的强硬立场，一些中美洲移民开始考虑留在墨西哥。根据墨西哥政府3号的一份声明，在过去的2周里，已经有超过3200名中美洲移民在墨西哥递交了庇护申请。 刚才是首批中美洲三国移民已经到达了墨西哥城，正准备进入美国。 眼下距离美国的中期选举只剩下最后几天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宣布向美墨边境部署了数千位美军，来协助执法人员阻拦中美洲移民进入美国。而关于移民问题的辩论，围绕着政治暴力的争吵相互交织，将成为这次影响美国选举的重要因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介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员张文忠对此的解读。张文忠表示，十多年来因为经济的落后，就业机会缺乏，暴力活动猖獗，不断地有洪都拉斯、危地马拉、萨尔瓦多等国民众以步行、乘车、坐火车等方式抵达美墨边境，并以偷渡或是难民申请的方式进入美国。所谓这种移民大篷车现象，只是对于移民们长途跋涉、衣衫褴褛的一种形象说法，也并非是什么新的现象了。而近年来，洪都拉斯安全形势恶化，加入移民潮的人数不断的增加。虽然特朗普政府是在不断的渲染移民的威胁，也表示会强硬的应对这一局面，移民队伍中也在不断的受到墨西哥政府的劝阻，人数是有所减少。但因为美国梦的诱惑太大，加上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仍有数千人将抵达美墨边境，并且试图闯关。其实中美洲的非法移民问题只是一部分，过去几十年来，墨西哥的非法移民通过克工计划、偷渡等方式进入美国，预计现在美国国内的非法移民数高达1100多万人。对待没有严重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前几任美国政府的态度是相对宽容的，并非是立即遣返，而是给予扣押进行审问，以确定他们是否真的因为种族、宗教、民族、政治信仰等问题面临迫害的威胁。如果是没有通过筛查被遣返，也会经过一番听证之后再来进行遣返。一些移民会被获准出去和附近的家人同住，而其他人会继续留在移民扣押中心居住。这种相对宽容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变相鼓励了非法移民。不过后来事情出现了变化，特朗普出人意外地入主白宫，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他展示了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执政之后，特朗普也是兑现承诺，加大了对非法移民的扣押和遣返力度，对抗部分州和城市的庇护政策，叫停了同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他甚至还一度和墨西哥的前任总统涅托谈到直接向墨西哥遣返中美洲非法移民的问题，但是被墨西哥新总统涅托拒绝了。针对这批非法移民，特朗普不仅以威胁中断援助向中美洲三国施压，还敦促墨西哥政府给予阻拦。凭借着美墨边境日益增强的执法力量，加上部署了新的美军，美国有能力做到零容忍，对这些移民关上大门，同时还可以借助对中美洲以及墨西哥国家施加更大的压力，促其在边境管控上投入更多资源，或是承诺提供相应的援助。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一个协助移民队伍的无国界人民组织、同情难民的国际机构以及美国国内一些民权组织，则是通过多种途径向移民提供一定的支持。不过考虑到特朗普政府的强悍作风，加上一旦封堵失败会刺激更大的移民潮，这批移民成规模的进入美国的可能性目前来看并不算大。眼下中期选举一天天临近了，包括这次中美洲大篷车在内的移民问题成为了美国两党的激烈较量的话题。那么即便是未来美国两党政府国会会更加严厉地打击非法移民，并且达成了共识，即便是大篷车移民的规模有所减少，那么美国所面临的非法移民问题也不会消失。由于美国和中美洲国家在经济、治安等领域的巨大差异，非法移民潮是难以阻断的，就如同欧洲持续面临着中东北非移民涌入的压力一样，美国也会长期面临其南部邻居们的人口威胁。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眼下呢，无人驾驶可能是全球科技界最急于攻克和解决的问题了。虽说无人驾驶已经基本成型，但是面对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如何进行应激反应以及其灵敏度、全面的感知度呢，依然是一个未解之难题。眼下在无人驾驶技术的研发方面，美国、欧洲、中国、日本、韩国等都有着较高的研发投入，而其中像美国的谷歌、特斯拉还有中国的百度都展现出了较高的研究水平。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转向韩国，最近韩国的一家科技企业宣布，他们也在无人驾驶的软件方面取得了研发突破。好，一块走进这家公司。 SWM은자율주행자동차핵심인 AI를 갖고서제차를제어한 韩国 SWM 公司是控制自动驾驶车辆所需要的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商。人工智能技术适用于广泛的领域，包括自动驾驶汽车。我们公司正在这一领域引领创新趋势。自2015年公司成立以来，韩国 SWM 公司就获得了各种奖项。在今年的韩国电子展上，公司通过开发自动驾驶汽车新技术，成功扩大销售，创造就业机会，因此赢得了总统奖。 매출확대및일자리창출에기여해서이번대통령표창을받게되었습니다 今年的韩国电子展为包括韩国 SWM 公司在内的39家公司或个人颁发了大奖，这些公司为加强国家信息技术产业的竞争力做出了贡献。 제품이름이암스트롬입니다암스트롬이라는표를썼는데왜그랬었는지 我们的软件框架叫做 Armstrong，这个名字受到阿姆斯特朗的启发，他是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这包含了我们希望迈出韩国自动驾驶汽车市场的第一步。这个软件框架代表了公司的最高技术，把这个框架安装在普通汽车上，如现代汽车和起亚汽车，这些汽车就会变成自动驾驶汽车。 차를갖고와서저희암스롱프레임을딱올리면그게자율주행자동차로바뀝니다 在没有人类驾驶员参与的情况下，自动驾驶汽车可以安全舒适地从一个目的地移动到另一个目的地。智能车配备了先进的传感器，能够测量距离、探测障碍物并查看方向。其图形处理单元旨在通过多个摄像头评估车辆周围环境，分析图像并帮助汽车安全行驶。也就是说，自动驾驶汽车的发展需要人工智能、大数据和 5G 网络的结合。韩国 SWM 公司通过其 Armstrong 软件框架引领了这一行业的新趋势，该框架将现有车辆成功转换为自动驾驶汽车。 운전자보조시스템이라는건이제저희가운전자를도와주는시스템입니다 我们的驾驶辅助系统包括一个导航设备和环视监视器，驾驶员可以通过监视器停车，而不通过后视镜看周围的其他车辆。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紧急呼叫功能，紧急情况下司机能够与基站通信。这些驾驶辅助系统全部组合在一起，构成了 Armstrong 软件框架。 이런운전자보조하는것들이다합쳐진하나의토탈시스템이라고생각하시면되겠습니다 作为一名软件工程师，金先生在公司的初始阶段开发了平板电脑。从2010年开始，他对无人驾驶汽车产生了兴趣。在浏览了各种网站并学习了理论之后，他于2014年开始开发自动驾驶汽车。他能够开发一个集成的软件系统，人工智能从传感器、摄像头和远程信息处理等各种电子元件上收集信息，并使汽车安全行驶。在公司的160名员工中，130名是工程师。经过四年的艰苦研究和开发，韩国 SWM 公司能够掌握自动驾驶汽车的核心软件技术。它的环视监视器系统通过四个摄像头显示车辆周围的情况，而其计算板系统实时运行自动驾驶算法。 技术수준을어떻게이제평가를받냐면저희가이제특허라든지기술을특허를받습니다자율주행관련한 我们拥有30多项与自动驾驶汽车技术相关的专利。根据评估专利价值的机构测算，我们的一项专利就价值50亿韩元，我们在这一领域脱颖而出，是一家非常有前途的创业公司。我们的技术和专利得到了韩国大公司的高度认可，我们今年的投资额将达到110亿韩元。 투자사들쪽에서도높이평가해서한110억원이라도는올해투자를해주는거니까요